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 晚上好， 欢迎收听听听糖耳朵节目。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你的朋友糖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你都可以听到好听的故事， 还有很有意思的笑话， 你还可以听到儿歌。如果你不想每天晚上必须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听，那么你还可以在手机上听。 对，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听听糖耳朵。好了，现在我们开始听故事吧。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我今天实在是太高兴了。 我今天也实在是太高兴了。 你先说。 啊， 为什么呢？ 首先，因为今天是中秋节。中秋节嘛，就是要吃月饼喽。 是的， 晚上咱们小区还要举行幸福小区赏月大会。 哎呀，对对对，我正想说这一点。中秋节你们人类都要去赏月，对不对？ 糖耳朵，这有什么好笑的吗？中秋节啊，全家团聚啊，吃瓜果桃啊， 是的，是的， 然后吃月饼啊， 是的， 赏月亮啊，这不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吗？ 赏月，月亮上有什么？ 月亮上有环形山。 嗨，你们能看到什么？ 白亮光。 你们就没有看到上面有人吗？ 哦，我知道。你是说第一个登上月球的飞行员吧？不是飞行员，是宇航员吧？ 你们就没有看到嫦娥吗？ 你是说我们传说里美丽的嫦娥仙子吗？ 是的。嫦娥的怀里抱着什么？ 嫦娥的怀里好像抱了一只兔子。 对哈，所以过这个中秋节的时候，你们人类都在赏月。其实说白了，赏的就是我呀。谢谢。 赏的是你？ 是的，不是吗？ 赏的好像是嫦娥的那只又白又柔软又美丽的小兔兔吧？ 好吧。 你觉得嫦娥会抱一只又重？又脏又有点臭臭的糖耳朵吗？ 好吧。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王德启、王晶、王山甲为我们创作的，我们要谢谢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中秋节。很久很久以前，天上曾经有十个太阳，他们都是东方天帝的儿子。这十个太阳的妈妈经常把他们放在最东边的海里洗澡。他们非常顽皮，经常追逐打闹着，在海里掀起了一朵朵浪花。等他们洗好了，也玩累了，就会像小鸟一样在树梢或者树杈上休息。其中的九个太阳都睡在比较低的树枝上，剩下的那个太阳就会落在高高的树梢上。在黎明到来之前，在树梢上的太阳就会伸伸懒腰，缓缓地从树上升起，穿过天空，照耀着大地。那个时候，老百姓生活得很幸福，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和动物们也相处得非常融洽。动物们会把自己的小宝宝放在窝里、山洞里、森林里，从来不用担心有人会伤害他们。人们也从来不担心，树上挂着诱人的果实，田里堆着刚收好的粮食，他们从来不担心动物们会来偷。太阳总是升起和落下，太阳总是按时升起，按时落下，给人们带来温暖、光明，还有好的收成。老百姓们都很感谢太阳的贡献。 有一天，九个太阳当中的一个说，我们十兄弟一直是轮流来当值，从来没有一起周游过天空，这可真是太遗憾了。另外一个太阳说，那我们不如今天就一起去值班吧。其他几个太阳都拍手叫好，于是这一天天空中就出现了十个太阳。这是他们第一次一起在天空中出现，十个太阳都闪闪发光，谁也不肯离去。这下可糟了，小河里的水简直都要被晒干了，大地也干旱得直冒烟，庄稼全都枯萎了，人们热得喘不过气来，都倒在地上昏迷不醒。又干又热的森林着起了大火，动物们拼命从大火里逃出来，四处寻找食物向人类进攻。原来那些住在江河湖海里的怪物们也都因为干旱而从里面跑了出来，到处伤害人们。可怜的老百姓简直就要活不下去了。当时在天上有一位神仙名叫后羿，他非常勇敢，而且力大无穷。他射箭的箭法很厉害，简直是百发百中。后羿的妻子是一位很美丽的仙女，名叫嫦娥。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得很幸福。有时候后羿会出去打猎，不打猎的日子就两个人守在一起。自从天上出现了十个太阳，后羿就看到了人们被太阳晒得很惨，于是想帮帮人们。他越过重重高山，跨过条条大河，穿过了一座座山谷，终于来到了东边的那座高山的山顶上。他卯足了力气，拉开了手里的神弓，嗖的一下把一支箭射上了天空，射下了一个太阳。剩下的九个太阳一看就慌了神儿，他们瞪着通红的眼睛到处闪躲。可是九个太阳在天上，天气仍然酷热难耐。后羿下了狠心，又继续嗖嗖往天上射了八支箭，射下了八个太阳。这时候后羿才觉得人间不再像火烧一样热，他心想，要想让植物和人们重新活起来，就必须留一个太阳在天上。而这时候天上剩下的一个太阳也连连求饶，他看见后羿放下了弓箭，就答应以后每天一定按时升起和落下，照耀着大地上的动物和人类。老百姓终于恢复了正常的生活，每个人都很感激后羿，都很尊敬他。可十个太阳的妈妈却一下子失去了九个心爱的儿子，她的眼泪像小河一样流进东海。东方天帝的心里也很痛苦，他一怒之下就把后羿和嫦娥从天上贬到了人间。嫦娥心里并不怪罪后羿，相反，她觉得自己的丈夫救了世界上的动物和人类，是个大英雄，感到很自豪。可后羿心里却很愧疚，他觉得嫦娥跟着自己受了苦，一心想想办法补救。后来地上的人们知道了后羿的事情，于是每天都有很多人跑到嫦娥和后羿住的地方去拜访。有的人为了感谢后羿，就带来了自己做的好吃的东西，有的人呢想拜后羿为师父学习剑法，还有的人呢只是想来看看天上的神仙长什么样子。其中有一位叫做彭蒙的人也来拜师学艺，后来成了后羿的徒弟。可这个彭蒙啊，却是一个狡猾的坏心肠。 后羿心里一直觉得对不起嫦娥。有一天，他对嫦娥说：人间不像天上，倒也自在。不过，我们以前是天上的神仙，可以长生不老。现在我们来到地上，变成普通人，总有一天会死的。我要向昆仑山的西王母去要不老神丹。说着，后羿就出发了。后羿翻山越岭，终于来到了昆仑山顶。西王母早就听说了后羿的事情，她很佩服后羿的英勇，也很同情他，于是就将一颗神丹交给了后羿，告诉他：这颗神丹很珍贵，把它掰开成两半，你们两个人吃了，两个人都可以长生不老。如果一个人把整颗药都吃了，那么就可以升上天，重新做神仙。后羿谢过了西王母，带着那颗神丹回到了家。嫦娥很高兴，两个人好好庆祝了一下。他们商量要找个好日子，把神丹掰成两半一起吃下。嫦娥有个百宝匣，只有她自己才能打开，非常的安全。于是她把神丹小心地放进了宝匣里。可没想到啊，那个彭蒙躲在一边，偷偷地看到了这件事情。有一天，彭蒙趁着后羿不在家，就拿出宝剑逼着嫦娥交出神丹。嫦娥看彭蒙这么凶，又没有人能帮助他，只好打开宝箱，把那粒神丹放到嘴里吞了下去。神丹果然很厉害，嫦娥一吞下去，整个人便飘了起来。她冲出了屋子，飞上了天空。嫦娥知道自己会飞回天上重新做神仙了，她含着眼泪，思念着丈夫后羿，飞到了离人间最近的月亮上，住进了月亮上的广寒宫里。那天傍晚，后羿打猎回来，听到其他人告诉他白天发生的事情，心里又生气又难过。他想要抓住彭蒙，可彭蒙早就逃跑了。后羿没办法，只好对着天空大声喊着嫦娥的名字。到了晚上，他看见月亮像圆盘一样，月亮上好像有个人影在来回晃动，看起来很像自己的妻子嫦娥。而这一天正好是农历的8月15。于是后羿让人在后花园里摆上了香案，放上了嫦娥以前最喜欢吃的糕点和水果，还专门让人做了一种圆圆的看起来像月亮一样的糕点，叫月饼，来寄托自己对嫦娥的思念之情。嫦娥奔月成仙以后，老百姓们也都模仿后羿，等到8月15这天呐，在自己家里摆上供桌供品，向着月亮和嫦娥祈祷家人平安幸福。从那以后，每一年到了8月15，人们都会用月饼和鲜果来祭拜嫦娥，这一天就是中秋节。中秋节的习俗也就这样流传下来了。 哎，你说我穿的衣服够吗？ 你干嘛穿那么多呀？你是不是在秋衣外面又套了毛衣，毛衣外面又套了羽绒服，羽绒服外面还套了个雨衣 啊？对对对，哦对了，我的那双雨鞋在哪儿？ 你的那双雨鞋在哪儿？ 是的， 塔尔多，今天又没有下雨，而且也没有下雪，而且没有刮大风，你穿这么多干嘛？ 你别问了。 快给我找出来。 你不告诉我，我可不帮你找。 我收到了一封邀请。 邀请你去参加穿衣服多的比赛吗？ 不是。 那是什么？ 上月球。 上月球？ 对，没错，底下署名嫦娥，你看到了吗？ 嫦娥就是住在月亮上的那个仙女吗？ 是的，她说她之前的那只小兔子走散了，现在在找。我忽然想起来，哎呀，那不就是我吗？ 等等，就算嫦娥邀请你到月球上当她的小兔子，你为什么要穿这么多？ 上面冷啊。 月球上很冷吗？ 难道上面很热吗？ 好像看起来不怎么热呀。 那就很冷。 好吧，那我帮你把雨鞋拿过来。 快点快点。 给。 宇宙飞船都在外头打着火了。看到了吗？看到了吗？看到了吗？ 好吧，掏耳朵， 再见啦。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小时候老师让背写课文，要求同学们把课文背下来，结果呱呱同学是这样背出来的： 美丽的我看见喷水池。 老师说不是你美，是水池美。人家的原文是这样写的：我看见美丽的喷水池。昨天下午，呱呱气喘吁吁地跑进屋子里来，非常神气地让妈妈看她手上爬着一只蠕动的毛毛虫。妈妈其实一见到毛毛虫就有些害怕，但是她又不能让孩子看出来，于是妈妈就假装轻松地说：快把它弄到外面去吧，他妈妈一定在找他呢。呱呱听完了之后点了点头，然后转身走了出去。妈妈以为达到了目的，呱呱终于可以把虫子给放了，可是谁知道他一会儿又抓着虫子回来了，手上爬着两条毛毛虫，而且更加得意洋洋地对妈妈说： 妈妈你看，我把他的妈妈也接来了，你看用不用一会儿我再出去把他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和爸爸都接来，让他们一家子都在我们家安家吧。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盘锦市大洼区实验小学的张红印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中秋来了》。 中秋来了，嫦娥便斜倚在月上，披着厚厚的狐裘，抱着毛色银白如玉的玉兔，望着苍茫的大地深深叹惋，也许这真的是一个很久以前的传说，但是中秋之思，团圆是人们心中数百年不变的安慰。我们吃着圆月饼，看着圆月亮，圆融如意，洗尽铅华，只是陪着家人看皎皎圆月，仿佛返璞归真。